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听众朋友，今天继续播出长篇小说《你的生命如此多情》，作者海岩，演播牟云、翟万晨。 面对满腹疑惑、咄咄逼人的吴长天，林星已经镇定下来。他镇定如常时的口才是充满自信的。哦，你说吴晓吗？他不爱说话，人挺不错，萨克斯管吹得很好，挺有艺术天分。 你和他交朋友就是因为他有艺术天分吗？ 不是，我是觉得他挺像流川枫的。 什么？吴晓和他父亲几乎是同声一问，他们都不知道流川枫是谁。 林星这么说，多少有点调侃的性质。他不想把这种游戏玩得太过正经。啊，那是日本动画片里的人，一个打篮球的高中生，长得跟吴晓一样，女孩子现在都迷上他了。 吴长天也许听不出林星口气中的游戏心理，但至少把他的回答当作了女孩的一种风趣。他笑了一下问，你了解吴晓都有什么缺点吗？ 了解，有时候有点幼稚吧。还有他太爱打扮了，我觉得男孩子不应该太注重打扮自己。 对林星的回答，看不出吴长天脸上一丝认同与否的反应。他又问， 那你们两个是你追他呢，还是他追你？ 林星本想说，没有谁追谁，都是互相的。但一念之间，却转而说道，是他追我，从来都是男的追女的，女的可很少追男的。林星觉得，这本来就是吴晓求他帮忙的事，他不能再扮演低人一等的角色。尤其是在吴长天这种大人物面前，犯不着自找卑微。吴长天的问话到此告一段落，而林星用这句话作为这场相亲的收尾，使林星隐隐觉得占了上风，脸上也就有了几分轻松。 吴长天说，好了，你们玩吧，便离开他们，向他的客人们走去。他也许没想到林星会大胆地在身后叫住他。 哎，吴总，请等等。 吴长天站住，回身看他。 吴总，我这次到极海来，其实主要是为了继续采访长天集团的企业的，您能给我一些支持吗？ 你需要我做什么呀？ 如果您能对下面发个话，也许我会顺利些。 吴长天想都没想便答复道， 我会派人派车陪你到下面企业去的，你会顺利的。 这是林星此行的真正目的，能有如此安排真是一个意外之喜。林星高兴的几乎忘记了身边的吴晓和自己此时的角色，兴高采烈的向着吴长天连声致谢。他的兴奋让吴长天再次停下脚步，侧身看他，意味深长地问道， 你真的想谢我吗？ 林星笑道，那当然，我真心实意。 吴长天点了一下头， 会有机会的。 吴长天回到客人身边，既亲热又不失派头的用英文和那些洋人们大声说笑， 然后一起坐上电瓶车向球的落点开去。林星和吴晓望着远去的车子，都呆呆地站着没动。 不知过了多久，还是林星先松了口气，摊开两手对吴晓笑道：“行了吧，我完成任务了。” 吴晓冲他感激地笑笑，情绪却一点都不快乐。他闷闷地说：“行，谢谢你了。” 从这一天下午开始，林星就忙碌在他计划中的一系列采访工作里，不再理会吴晓了。在整个长天集团，吴长天的每一道指令都是神圣的，都会得到一丝不苟的贯彻执行。当林星从高尔夫球场一回到小黄楼，马上就有一位集团总部的工作人员找到他，说是奉了总裁办公室的指令，负责陪同和协助他这几天在极海的采访，并且果然安排了一辆专车给他使用。原本估计会困难重重的采访，一下子变得极其顺利和轻易，这几乎让林星觉得实在是一种运气。 负责陪同林星的是一位文质彬彬的年轻人，名叫夏卫华，年纪大约27、28岁。他每天早上随车来到小黄楼接上林星，然后按照林星的要求带他去想去的企业，帮他找想找的人。在林星采访时，他总是陪在一边默默地听着他们交谈，偶尔也插一两句话，对某件事加以说明和补充。后来和林星熟了，林星谈话时，他便偷闲躲在不远的地方背外语，准备着马上就要参加的什么考试。中午他会安排好林星的午饭，一般是采访到哪家企业就在哪家的食堂吃。他比较健谈，吃饭时喜欢和林星聊天，谈企业的情况，也谈社会新闻，也谈自己。他说他来长天集团只有6年，先在总务部，后到人力资源部，最近呢又调到创建精神文明办公室。 林星很奇怪，在如此著名的大企业里工作的这位文质彬彬的年轻白领，竟然从来没有上过正规的大学，是到了长天集团之后才攻读了夜大，现在又在补习英语。 而夏卫华对此毫无愧色，他说：“我们吴总裁说过，日本的商界天皇西武集团的老板第一名就用了很多学历不高的人，因为很多太有学问的人常常不愿意为了区区一点企业的利润而默默操劳一辈子。干企业是很辛苦的。”夏卫华不无自豪地说：“我们吴总裁每天都要工作10几个小时，哎，我们也一样。我们这儿啊不执行劳动法，40小时工作制在我们这儿行不通。” 夏卫华的自豪也感染了林星。几天来，他在这些企业中交谈过的每一个人，几乎都对长天集团和这集团的领袖充满自豪。每天的晚饭照例是回小黄楼吃的，那儿就是长天集团的总部机关。陪他吃饭的当然不再是这位精神文明办公室的夏卫华，而是他的男朋友吴晓。 晚饭时，吴晓总是默默地听他讲述是日采访的所见所闻，有时也惜文吝字地回答他提出的一些关于长天集团和他父亲的问题。 哎，吴晓，这几天你都干些什么呢？ 没事儿，就是睡觉。 你没事干嘛不回北京去？你们那个伟大的乐队缺了你行吗？ 林星一问这个，吴晓更加沉默，半天才反问一句：“ 那你什么时候回去啊？ 我早着呢，我在这儿有正事儿。 那我等你办完事一起回去。 那何必呢？你的事儿我都帮你办完了，你走你的嘛，我忙我的，我可以自己坐火车回去。 我跟你说啊，你还得继续当我的女朋友，就这么匆匆忙忙见一面然后各走各的，那别让我爸看出假来。 林欣听了眨着眼愣了半天，嘴里呆呆的嚼着米饭，他问，哎，你这事儿到底有完没完？ 吴晓无以为答，看上去他也说不出什么时候算完。你不是说帮忙帮到底吗？ 哎，咱们不是真谈上恋爱了吧？ 不是啊。 那就好，我可不想找你这样的啊。 这话让吴晓脸色不好看，他问，我这样的怎么了？ 哼，有钱人的孩子我都不沾。 哎，我又没钱，我爸又不给我钱，我是靠我自己啊。 林星做个鬼脸表示不信。哼，靠你自己能坐上头等舱还有卡迪莱克？ 嗨，那是我爸要借你，你忘了以前我做个夏利还是跟你借的钱呢。 林星不想跟他争这个，于是换了个理由，我也不喜欢搞音乐的，搞音乐的人就爱音乐，一个人要是过分迷恋一个东西啊，就不懂得爱别人了。 世界上很多杰出的音乐家都浪漫着呢，音乐和爱情啊是相通的，你干嘛对我们搞音乐的那么偏见呢？ 林星也不想在这个问题上恋战。行行行，但愿你不同啊，将来你要找个女孩子啊，一定要好好的爱她，听见吗？ 吴晓被他的态度激怒，撇嘴说，哼，我也讨厌你们当记者的，你们都是油子，一点真感情也不露，谁要是爱上你们呢，那才叫倒霉呢。 好，那太好了，咱们互相讨厌，正好谁也别理谁，好不好？ 哎，那不理就不理。吴晓真的生气了，他站起来就走了。 看着吴晓气呼呼的背影，林星反倒不生气了。他和一切人都是如此，只要他一得胜，马上就会饶恕甚至同情对方。他觉得吴晓生气的样子还挺可爱。 第二天早上吃早饭，吴晓来了，也不主动和他说话。 嘿嘿，还生气呢？ 谁生气了？吴晓说完，面色缓和下来，昨天的局语顿时冰释。在出去采访的路上，夏卫华突然问林星，那吴晓是你男朋友吧？ 林星反问道。谁说的？ 我听总裁办的人说的。 你觉得像吗？ 我觉得也不像。 林星本想解释，但夏卫华这么一说，他倒要问了，那为什么不像？ 怎么说呢，吴晓，你们好像不太配吧。 嗯，是我配不上他。 不是，虽然人人都说他长得漂亮，而且又有个好爸爸，可你没听说吗，自古出将入相的人物啊，子孙后代很少有特别出息的，我们吴总那么能干，又有思想又有修养，可他这个儿子好像有点不务正业，我觉得现在啊，像你这样的知识女性不一定喜欢找这种男人。 那我应该找哪种男人啊？ 至少得有共同语言吧，特别是找一个男人做你的终身伴侣，他总得 有点事业吧。 吴晓在北京搞音乐，不是也不错吗？ 啊，你说他吹的那个什么管子呀？嗨，年轻人的一种爱好罢了。你看，我都工作了，还用业余时间上着大学呢。他放着大学不上，跑出去玩音乐。哎，人各有志吧。 林星沉默了一会儿，像是在想什么，其实什么也没想。他只是说，不过吴晓这样的还是挺招女的喜欢的。 你真是他女朋友啊？ 我是泛指。你看过日本动画片《灌篮高手》吗？ 没有。你还看卡通片呀？ 对呀，外国好多成人都看动画片，像什么《狮子王》《埃及王子》《花木兰》《乙哥正传》什么的，都是成人动画。还有《灌篮高手》。《灌篮高手》里有个叫流川枫的，长得跟吴晓一个样，而且小心眼儿，不爱说话，特别爱睡觉，都跟吴晓一个样。还有个一样，他们都对女孩子不屑一顾。 夏卫华对什么流川枫不感兴趣，讪讪的笑笑，看来你还真喜欢他啊。 林星搞不清楚他指的是吴晓还是指流川枫，便也模棱两可地说，你不知道现在北京那些女中学生就迷这样的。 你又不是女中学生。 林星听了愣了一下，解释的一笑，我又不是说我。但是吴晓对自己到底怎么想呢，林星一点也不知道。林星在极海的采访进行了一个星期，吴晓也就无所事事地等了他一个星期。除了每天早晚跟他一块吃早饭，陪他偶尔去了一两次城里的迪斯科夜总会之外，两人白天几乎没有共处的机会。林星不知道吴晓留在这里陪他是为了继续做戏给他爸爸看呢，还是对自己真有兴趣。因为吴晓太内向了，所以别人难以猜到吴晓的心思。林星想，如果吴晓不是这种激进自闭的性格妨碍的话，他身边恐怕早已经倒下无数个痴情傻恋的女孩了。 在林星即将结束采访准备离开极海的前一天下午，陪同他的夏伟华突然接到总裁办公室的一个电话，询问林星此时在什么地方，并告知集团总裁吴长天希望在他离开极海之前和他碰个面。 于是林星早早地结束了这天下午的访问，随着夏伟华一起乘车返回集团总部。当他走进吴长天的办公室时，天已黄昏，暗下来的光线使屋子里的色调有几分厚重。这屋子很大，外面还连着一个更大的会议室，但是装潢和摆设都远不及林星在北京去过的那间办公室豪华。好在宽大的落地窗可以让你看到开阔的草坪和远处的湖水，那湖水在斜阳夕照中呈现出让人心驰神往的光辉。这时吴长天背向窗外，脸被阴影笼罩，而林星的全身却暴露在橘红色的落日余晖之中。面对这位林星越来越崇拜的企业家，林星很想跟他说说这几天采访给自己的感觉。他甚至想到不如趁此机会对长天集团这位掌门人再进行一次事先并没约定的追访。 可惜吴长天对他的采访看上去并无兴趣，几乎一句没问。但是他问了吴晓，他问了林星和吴晓这几天都去了哪里，问吴晓是不是带他去过极海的那些 耳熟能详的名胜古迹？ 林星回答说没有。啊，我白天出去采访，吴晓在家睡觉，我们几乎哪儿都没去。 吴长天在阴影里沉默着，突然问道，你们到底认识多久了？ 林星在残阳中微笑着，徐徐回答，两年了，上次我跟您说过的。 吴长天说，可我看你们不过是刚刚认识罢了。你是记者，记者的职业个性就是刨根问底，你不可能相处两年了没有问清他的家庭。我想你没有必要骗我。 林青的笑一时收束不及，有点张口结舌。 吴长天没有等待他的解释，他看上去根本不需要他的什么解释。吴长天接下去问道，上次你还说是他主动追你，恐怕也不完全是事实吧？ 林星不得不考虑如何退却了。这我可以向您保证，我确实没有追他，是他主动找的我。您想知道这件事的过程吗？林星这一刻几乎打算彻底坦白了，继续瞒下去，不仅肯定会遭到吴长天的反感，而且对吴晓的父子关系也未必有好处。毕竟，这只是一场少年的游戏，应该适可而止。 可是吴长天并没有重视他的这句话。我并不想听你们认识的过程，我不过是对我的儿子比较了解罢了。他很内向，对女孩子很少主动，包括和你一样漂亮的女孩子。他拉你来做他的女朋友，并不是爱上你了，而是为了做给我看。这个内幕你并不清楚。现在，我只想问你一句话，我希望你能够诚实地回答我。 林星看着吴长天，他的目光表示他已经接受了这个要求。 于是吴长天问，你到底爱不爱他？ 林星不知该怎么妥善地澄清他和吴晓的来龙去脉，而又不算是出卖朋友。他出于迟疑地答道，我说过，不是我追他的，是他。 吴长天打断他，假如他并不是真心追你，你会爱他吗？ 林星迟顿了一下，我想不会吧。 连林星自己都隐隐听出他语气中的犹豫，但是吴长天看上去是满意的，他的声音放得非常和缓，和缓的几乎是一种循循善诱。我很了解我这个儿子，他喜欢的是音乐，对女孩子不那么感兴趣。他要是真的对一个女孩子感兴趣了，那也会让人受不了的，因为他一旦迷上了什么就太认真，就会把别的东西啊都抛弃。这种性格已经害过他了。我是说，他现在的这个年龄，这种性格上的毛病还不适合去谈恋爱，搞不好呢会害了他也害了你。你懂我的意思吗？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你的生命如此多情》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节目编辑郝卫群，录音师蒋树珍，感谢各位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Thank you.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听众朋友，今天继续播出长篇小说《你的生命如此多情》，作者海岩，演播牟云、翟万晨。 如果从自己对男人的观念出发，林星是肯定不会找吴晓这种半大小伙子做男朋友的。但从他内心的感受上，和吴晓几天的相处，却有一种从来没有体验过的轻松与和谐，既不用矜持，也无需设防，与对刘文庆的感觉截然不同。也许这恰恰是因为林星没把他当作一个可以恋爱的对象所致。吴长天的告诫适时地让他把这些盲目的感觉清理了一下。还有谁比父亲更了解自己的儿子呢？于是林星说：“吴总，我懂你的意思，可是这件事确实是吴晓主动的，您最好去跟他谈谈。其实我也是刚刚参加工作，所以现在真的对恋爱没有兴趣。”林星只说了他刚刚参加工作，却没有说他也刚刚经历了一场失败的恋爱。 吴长天说：“正因为我很可能不宜和他谈这种事，所以我今天才把你找来。我看你是一个比较成熟的年轻人，所以希望你能够理解我这个做家长的，我们看得比你们更远一些。” 林星一时不知是被吴长天诚恳的语气所感，还是对吴长天的名气、地位和丰富人生经验的信任，他开始为自己轻率地卷入这场玩笑而感到自责和后悔。可转念间又突然想到，吴长天既然认为儿子还不适合去谈恋爱，那干嘛还要给他介绍对象呢？他是不是只想让儿子与他指定的人相爱呢？这么一想，林星的心里又有一种被玩弄和受轻视的感觉。吴长天对儿子的拳拳之心立刻显得不无虚伪了。林星不再多想，他担心多想会使刚刚建立起的那点个人崇拜为这些完全无法确定，或者确定了也难以评判的家庭私事而变得褪色。而他和吴晓的这出游戏的收场似乎也没有了半点喜剧的成分，好像两个孩子玩得正热闹的时候突然被大人喝断一样无趣。林星情绪索然地说：“吴总，我明天就回北京去，您可以告诉吴晓让他以后别再来找我。”说完他便转身离开了这间办公室，冷淡的甚至遗忘了告别时应有的礼貌。这间屋子留给林星的最后印象是地板上就要消失的一抹夕阳。整整一顿晚饭，林星闷闷不语，反倒是习惯于沉默的吴晓主动询问他的脸色。林星冷冷地对他答道：“今天是最后一天，你这个忙我算是帮完了，以后啊最好别再拿这种事来烦我。” 吴晓有些愣愣的，不知他的冷淡所为何来，所为何来呢？ 林星自己也不知道，他原来本想这是来玩闹一场的，并没想跟吴晓谈什么恋爱， 但是吴长天这样严肃的、正式的、直言不讳的拒绝儿子的恋爱关系，倒让林星受了一回没被相中的屈辱。漂亮女孩的自尊心都是不能刺伤的。吴长天的话听的时候语重心长，听完以后则不能细想，一想林星便说不出有多窝囊，所以他的不快才显得毫无来由。 第二天，夏卫华用那辆凯迪莱克接他们去了机场，一路上林星也不和吴晓说话。临上飞机前，他倒是感谢了夏卫华，因为有了他的协助，才使极海之行的正事办得这么圆满。夏卫华给他留了自己的电话，并且表示了今后如果到北京还能再见的愿望。林星略加犹豫，但还是把自己的呼机号码写给了他。当然，两个人互留电话的举动是在吴晓不在场的情况下进行的。 回到北京，有车来机场接他们，林星坚决不坐吴晓的车。至此，吴晓对林星从昨晚就开始的别扭采取了坚决追问的态度，并且挥手放走了那辆来接他们的奔驰。他坚决追问，林星坚决不说。林星排队等出租车，他就跟在他后面。林星上了一辆出租，他也往上挤，跟着林星一路板着脸到了家。林星下了车，抢先付了车费，然后对吴晓说：“再见了。”便转身上楼。吴晓一声不响地跟了上来，一直跟到了他的客厅。吴晓皱着眉大声地问他：“ 哎，你说清楚好不好啊？我到底怎么惹你了？” 林星自己给自己倒水喝，喝完了才开口：“哎，咱们不是真谈恋爱吧？”“ 你要愿意谈也行啊。”“ 你爸不是给你找了个对象吗？想跟你谈恋爱的太多了，我才不愿意凑这个热闹呢。哎，你是不是要多几个人追你才过瘾啊？”“ 哎呀，我不是说了，我不喜欢我爸爸介绍的吗？”“ 怎么，长相不合你的口味？”“ 长得还行，有点娇气。”“ 这女孩到底是何方的仙女啊，弄得你爸那么重视。”“ 是我们极海市市委书记的女儿。”“ 原来是市委书记的千金。”林星心里一暗，皱了眉说：“哼，你爸怎么这么势利？” 吴晓看见林星脸上的鄙夷，似乎想替父亲解释：“我爸可能也是为了他们公司。”“ 对，你爸一手拉起来的公司，他是你爸的一切，也是你未来的一切。你爸做得对呀，你还是乖乖听他的话，离开这儿去找那个市委书记的女儿吧。真的，我是说心里话，你爸真是为你考虑长远利益。再说了，咱们俩本来就是互相利用，逢场作戏嘛。” 吴晓低了头，他坐在沙发上低头无语，林星看着都觉得有点可怜。吴晓喃喃地说：“可我不爱他。” 林星知道吴晓此时的心情大概糟糕透顶，便闭了自己那张连讽刺带挖苦的嘴。可他不得不告诉吴晓：“你知道吗，你爸在我心目中是个英雄，我不想介入你们家的私事，一谈私事就人人都俗不可耐了，我不想毁了你爸在我心目中的形象。” 吴晓抬头，他说：“所以你觉得还不如毁了我？”“ 这事儿原来就跟我没关系，现在也跟我没关系。你都这么大了，你自己还处理不了自己的事情。” 这句话大概刺伤了吴晓，他站起来，眼睛有点红，生气了要走。“对，和你没关系，是我死赖着你来着。”他拉开门， 往外走了几步又回来，气呼呼地拿走了放在沙发上的背包。林星想叫住他，却没有开口。 林星听着楼梯上那愤愤然的脚步声转眼消失，他的心里也有些空空的感觉。说心里话，林星是挺喜欢吴晓的。林星以前没以为自己能喜欢上这个吹萨克斯管的男孩，他最早给人的印象是一个无依无靠无人教育的漂泊少年，但是很乖，对钱和势力都是远远的，可有可无的样子。这样的人现在可是很少很少了。还有他那种流川枫式的酷和沉默，还有年轻一辈音乐人大概很少像他这样不带一点朋克式的邋遢。他的衣冠楚楚在音乐青年中反而成了一种独特，也许这些都微妙地暗合了林星的心意，而这心意是林星以前不自知的。林星一向认为自己只会喜欢那种才华毕露的强人，或者斯文一派的知识分子。他没有想到自己内心深处的某些方面，还能和吴晓这样简单的人产生一种甜美的协调。也许，这恰恰是因为吴晓在他的生活现实中是一个有明显距离感的另类。林星现实的朋友中，每一个人都擅长于掩饰、客套、伪装、迎合、标榜、炫耀和虚情假意。林星一直认为这原本就是一个面具的时代，但吴晓毕竟是他的一个偶然遭遇。吴晓毕竟不是林星一直在心里给自己描绘的那种男人，而且还有一个因素值得警惕，林星此时突然喜欢吴晓，很可能是因为他与刘文庆的反差。在厌恶了刘文庆的势力、心计和喋喋不休之后，林星很容易被一种单纯、本真和沉默寡言所吸引，而这些也许并不一定是他从今往后永远都会喜爱的东西。所以他应该继续像他前几天所做的那样和吴晓保持距离。另外他也很认同吴长天对自己儿子的那个评价，吴晓是一个过于痴迷的人，一旦喜欢上某个女人就会像喜欢上他的萨克斯管那样把别的一切统统抛弃，这不是林星对待生活的原则。林星很清楚，跟上这种冲动的男人也许可以拥有一段毕生难忘的激情，但几乎肯定也会把未来的生活弄得死去活来一塌糊涂。 吴晓走了，第二天、第三天，一个星期过去了没再回来，自然而然的林星的心也就慢慢的平静下来。他想，这不过是一场无意间邂逅的梦幻，流光溢彩的黑夜一旦过去，每天的太阳照常升起。 艾丽和阿欣也有好几天没有回家了，在一个晚上，他们不知从哪个夜总会里给林星打来电话，咯咯地笑着说，林星，你知道我们在这儿看见谁了？看见你喜欢的那个男孩了，他现在正在这儿吹呢。林星知道他们说的是谁，他反驳道，哎，我什么时候说喜欢他了？他把那个他字说得很刻薄，很不屑。艾丽说，你不是说特喜欢他吹的那首《天堂之约》吗？怎么又不承认了？林星从声音上断定艾丽醉了，他只说了句，我喜欢《天堂之约》，又不是喜欢他，然后便挂了电话。 此时他正一个人躲在屋里写那篇关于长天集团改革开放之路的报告文学，已经连续几天足不出户，茶饭无定。他不打算让那个吴晓再搅进自己的生活，他不想再去琢磨他那喜怒不形于色的沉默。听到这个消息，他甚至还有了几分轻松，庆幸吴晓又回到了自己的音乐中了。他想，艾丽的电话就算是传达了一个可有可无的新闻吧，听听也就是听听。林星继续全身心地投入了他的写作，要不是某一天突然听到一阵激烈的敲门声，他几乎都不知道门外已是几度晨昏了。 敲门的人是刘文庆。刘文庆站在楼道的黑暗中，从客厅里射出的灯光明晃晃地照在他的脸上，那脸上无可救药的颓废让人看了触目心惊。林星忘了多少天没有见到他了，他想不到刘文庆也会把自己弄成这副德行，死灰的面孔，满脸的胡茬，那不知穿了多少天没洗的外套，还有一身的酒气。他吓得几乎不敢让他进屋，但是刘文庆一步就进来了，还没容林星说话就扑通一声在他面前跪了下去。还没容林星说话，这时候刘文庆已泪流满面。这是刘文庆吗？林星傻傻地站着，不知该跑开还是该上去扶他。这是他过去的恋人吗？是那个曾经满怀自信、足智多谋、内心强大的刘文庆吗？无论如何，刘文庆长跪不起的凄惨给了林星片刻的感动。看来男人的无情仅仅是一种表象，刘文庆失恋的样子竟然比女人还要可怜。 林星想，就算是刘文庆把自己甩了，自己也不会让自己弄出这种狼狈不堪的表情。所以心理学关于男人比女人实际上脆弱的说法完全经得起实证。看清了男人的脆弱，也就意识到自己的坚强。林星宽宏大度地伸出手去，想要扶起刘文庆。他问，你怎么了？ 刘文庆没有起来，他仰脸看他，眼里充满了哀求。 林星，你救救我成吗？救救我成吗？ 林星的心里突然有点害怕，他真不知道刘文庆这是怎么了。 林星啊，我完了，我输光了。我的钱，我妈的，我哥哥的，我嫂子的，我哥们的钱全套进去了，他们都要把我吃了，我真的没路可走了。 林星这才听明白了，悄悄柔软了片刻的心一下子又变得僵硬起来。他什么都明白了，可他还是下意识的又问了一句，到底怎么了？ 长天实业已经狂跌三天了，今天还在往下跌。我下了200多万的单，一眨眼呢，一大半都没了。你知道的，这些钱都是我借的，都是我借的。 怎么，长天公司那个姓金的没跟你说吗？你不是跟他挺不错吗？ 林星的语气里已经多半是嘲讽，但是精神近于崩溃的刘文庆对什么话都听不出好赖了。 金总也吃了不少长天的股，他也被套住了，他也觉得他们的董事会全疯了，不光否了送股配股的计划，几个大股东又一起大量的抛出套现，再跌下去啊，长天集团就该垮了。长天实业可是长天集团的命根子，可人家金总又不急着套现，人家把股票放在那儿等着以后慢慢升，但我可不行啊，我的钱都是借的， 我不能等啊。林星啊，林星，你不是认识吴长天吗？你能不能去找找他啊？你帮我打听打听到底是怎么了，这一周他的股能不能见底呀、啊？他还打算不打算站出来护盘了？林星啊，林星，我只有这一周的时间了，大伙儿都限我这一周内还钱，你就问问他，我到底抛不抛？啊，我已经没了一半的钱了，我不能再亏下去了。 林星的牙根都冷透了，他相信自己是最后一次的觉悟到钱这东西的强大无比。它可以让你对最熟悉、最亲密的人都不敢相认。林星也最后一次觉悟到，是和刘文庆彻底分手的时候了，必须义无反顾。他想到这儿，几乎要哭出来，不是留恋，但这毕竟是他的初恋啊。虽说他并没有失去什么，他跟刘文庆最多只发展到亲吻和拥抱，还没有让刘文庆真正得手过一次。但林星觉得自己将因此而永远失去了一种感觉，一种对爱、对男人的感觉。林星的情绪因此而愤怒起来，他怒不可遏，他想打刘文庆一个耳光，但是没有抬手，他不习惯那样。他只是喊了一声，你出去。 可是刘文庆没有出去，他甚至爬起来想要抱他。 林星把他用力推开，林星哆嗦着穿上外衣，你不走我走。 刘文庆冲上来往下扯他的衣服，酒气冲天的嘴里不停地发出哀求， 林星啊，林星，林星，你不要走啊，你听我说呀，你林星啊，你他妈见死不救吗你啊。 林星用力地甩开他，一关不整地夺门而出。 刘文庆追出来，他们在楼梯上发生厮打，刘文庆吼叫着，你给我回来。 林星一声不响，但拼尽全力地想要挣脱。 楼道里没有灯，有一两家邻居打开门缝向外张望，但是没有人敢走出门来见义勇为。 这时林星一脚踏空，身体失重，顺着楼梯摔了下来。在他的后背触地的刹那间，他失去了知觉，眼前一片漆黑，耳朵里只听见很大的一个响声，便一无所知了。 再睁开眼的时候，他看到刘文庆正在摇他，见他醒过来，才如释重负地一屁股坐在楼梯上说，你没事吧？你说你非得跟我打什么呀你啊，差点没摔死。 林星的肢体感觉在一点点的恢复，黑暗中他看不清刘文庆的脸，也许刘文庆吓坏了，也许是担心林星会跳起来责骂，所以便先发制人的喋喋不休。 好啊好啊，我算是认识你了林星啊，我真想不到你那么自私啊，还真是见死不救。他妈的要真摔死你啊，那也是报应。我对你这么好啊，我这一年多也没少为你花钱呢。 林星流着眼泪拼命地想爬起来。林星本来不想哭，可是泪水还是自己往下流。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你的生命如此多情》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节目编辑郝卫群，录音师蒋树珍，感谢各位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